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时。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3。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预报显示，今天白天降雨仍将持续。 汛期接近尾声，北京降雨密集，今年累计降水量有望达到常年水平。 明后两天交通严重拥堵，市交通委倡议市民公交出行。 9月北京交通压力加大，交管部门发布36项绕行建议。 红色旅游成为市民小长假首选。 中秋国庆，北京增开到上海旅客列车。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昨天开始，北京迎来明显降雨，大部分地区出现大雨，局地暴雨，预计降雨将持续到今天下午。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昨天北京晴好天气结束，上午10点开始，西南部房山首先出现阵雨，到13点左右，降雨范围覆盖全市。截至昨晚20点，全市平均降雨30.3毫米，城区平均40.3毫米，达到大雨标准。预计这一轮秋雨将持续到今天白天，下午降雨趋于结束，转为阴天。整个降雨过程持续约30个小时。受这次降雨影响，北京北部和西南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要注意防范。另外，今天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持续降雨会造成道路湿滑，返程的车辆要提前安排好时间。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凉，在这次降雨的影响下，北京的气温不断走低。昨天白天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只有23.8度，今天气温还将继续下降，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降到22度左右，山区将降到20到21度，明天开始天空有望放晴，气温也将回升到26度左右。 昨天北京迎来全市范围降雨过程，虽然降雨过程中大部分地区雨势平稳，但是因为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仅仅12个小时之内就创下入汛以来本市单日最大降水量。汛期尾声，北京迎来密集降雨，本轮降雨结束后，累计降水量有望达到常年水平。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8月底到9月初，已经处于汛期尾声的北京迎来密集降雨。从昨天上午9点到晚上9点，仅仅12个小时之内，全市累计降水量就有31.5毫米，达到暴雨量级，也创下了入汛以来单日最大降水量，比此前7月16号到17号24小时累计最大降雨量还高出0.5毫米。昨天降雨过程中，本市大部分地区雨势平稳，但局部因为短时雨强大，造成道路积水或者治水。其中最严重的是海淀区紫竹桥，桥下积水深度一度达到40厘米，造成附近南北双向道路中断，经过1个小时应急抢险才恢复交通。这两年北京秋后多雨，进入汛期尾声，虽然强对流天气减少，但降雨持续时间长，低洼地区容易积水，降雨仍将持续，提醒市民开车出行应尽量避开易积水路段。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长王安顺昨天在市政府会见了来访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市长高谢波尔塔夫琴科一行。王安顺对波尔塔夫琴科市长在隆重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之际来京访问表示欢迎。他说，在中俄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北京与圣彼得堡的友好合作关系也随之不断发展。相信波尔塔夫琴科市长本次来访必将为深化两市友好合作关系注入新的动力，希望两市保持高层互访，不断凝聚合作共识，加强经贸往来，实现互利共赢，推动旅游合作，扩大两市民众往来，增进人文交流，夯实中俄友好的民意基础。波尔塔夫琴科对纪念活动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并对王安顺市长深入发展两市友好合作关系的建议给予了积极回应。 新闻广播消息，明后两天本市将迎来最堵日，市交通委昨天发出倡议，希望市民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众所周知，九月为每年最堵月，而今年的9月6号和7号，也就是明后两天，更有可能成为最堵月中的最堵日。 市交通委解释，明天恰逢周日，不受尾号限行限制，而且赶上单双号限行措施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同时还是大部分中小学的返校日，因此学校周边道路拥堵情况突出，早晚高峰交通指数将突破 9.2。这意味着市民出行时间会翻倍，全市大部分路网严重拥堵。后天是周一，又逢中小学和幼儿园开学日，预计早高峰路况依然堪忧，尤其是学校周边将会非常突出，交通指数可能达到 9.2。由于是工作日，小汽车出行将较为活跃，路况将与暑期早高峰形成鲜明对比。而且随着暑期结束以及放假后返京客流增加，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机场周边道路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车多拥堵情况。因此，市交通委建议市民尽量避开周边道路行驶，并优先采取公共交通等绿色出行方式出行。市交通委预计，全月工作日高峰时段，交通指数可能达到 7.6， 处于中度拥堵水平。预测9月6号、7号、11号、14号、18号、21号、24号、25号等八个重点工作日，高峰交通指数将突破9以上。 新闻广播消息，综合近三年九月份同期交通运行数据和本市交通运行特点，今年九月仍是全年交通压力最大的一个月。市交管局近日发布了大型商圈周边、热门景点周边、交通场站周边等五类地区的36项绕行建议，具体情况市民可以登录市交管局网站查询。交管局表示，由于受新学年开学、中秋、国庆双节大型活动集中，商业打折促销活动频繁，探亲访友旅游增多，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本市交通运行将面临巨大压力。另外，开学前学生验光配镜和就诊检查增多，儿童医院、儿研所、同仁医院等医院周边上午时段车流集中，潘家园大型眼镜城周末时段车流集中。开学后，市区交通将恢复常态，周一早高峰以及周五四九限行日，校园周边以及市区主干道交通压力突出。 近4万名群众9月3号在天安门广场观看了纪念活动，活动结束后，很多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都表示，随着中国军力的增强，中国捍卫和平的能力会更有保障。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曹丽的报道。 中国将裁军30万，这个消息赢得一片掌声，观众谭包生说，这表达了中国爱好和平的愿望，显示了中国的自信，但是这绝对不能动摇我们建设好军队的信心。 如果想要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必须有强大的军队，这个军队一定要听党的领导，要有坚强的意志，同时还一定要具有先进的装备。 在全场同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在导弹方队驶过天安门城楼的时候，记者看到来自兰州军区的宁女士都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我是军人，所以我看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这样的强盛啊，我非常自豪。 在一家银行工作的寇丹曾参加过国庆60周年天安门广场的庆祝活动，这次再次来到天安门广场，他特意在自己的脸上用油彩画上了一面国旗和70字样的图案。 这回来我觉得特别特别激动，然后觉得咱们国家的军备啊什么的对咱们国家有保障作用，我觉得作为中国人吧特别自豪。 天安门临时观礼台昨天凌晨开始拆除，全都为夜间施工，预计10天内拆除完成。拆除后的观礼台构件将集中存放进行再次利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临时观礼台能提供4万多个座位，是2009年临时观礼台的3倍左右。所有观礼台都采用钢结构拼装的方式，其中广场旗杆东西两侧的观礼台还首次采用了多排多层的结构，高度相当于2层楼。负责建设的北京建工集团容器公司主任工程师吴刚说，每个钢构件长度12米，重量在4吨左右。 以前都盖平房，一个一个摆上，现在我要落起来，这么大的构件，你要想给它成积木，这层跟上层之间你要对齐，所有的构件之间还要做连接，上面的操作空间就很小。 为了缩短工期，建设单位把所有的钢结构构件简化成统一的样式，任何两个构件都可以组装。阅兵前只用了8个晚上就完成了所有的安装工作。吴刚说，他们在观礼台的细节上还进行了一些优化，把台面的5毫米厚钢板换成了8毫米的。 原来是加焊加金，这样的话不太平，踩起来也是咣当咣当有响，这次呢完全是没有颤悠，舒适性更好。 除此之外，观礼台上还首次安装了固定座椅，这些观礼台构件和座椅将被现场拆解进行外运存放，未来有大型活动时将再次组装使用，这在之前也从没有过。现场总指挥边际国说，他们将争取10天内恢复天安门地区的本来面貌。 外运的地点距离较远，每辆车一来一去就4个小时，还需要我们组织近100辆的运输车辆，施工人员预计还得在200人左右。 这里也要提醒市民朋友，大型吊装车辆要在夜间施工，可能会对道路交通造成一些影响，请过往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九三假期，不少市民到红色旅游景区追忆先烈，把旅游和纪念结合起来。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虽然4号雨下的不小，但一些红色景区仍然迎来接待高峰。比如顺义区焦庄户地道战遗址，家长带着孩子讲故事、钻地道，受雨情影响不太大。市民张先生说， 孩子们对这方面可能过去了解不多，借这个机会也可以了解一下，他还挺感兴趣的。 卢沟桥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湖北口长城抗战纪念馆、妙峰山抗日情报纪念馆等红色景区也成为家庭亲子出游的目的地。除了这些知名景区外，一些新的红色景区也走进游客视野，比如海淀新推出的8公里自驾骑行徒步路线。这条路线的主人公英国人林麦克是同行中国抗日的友人，曾帮助八路军在北平建立电台。海淀区旅游委副主任冯军说， 林麦克当时在珍珠港事件以后第二天，他从燕京大学开车往咱们八路军的基地跑的时候，在这个路上，在海淀有一段山路，我们现在把它打造成一个林麦克8公里的一个体验，又有野外又有抗战的背景。 预计5号本市降雨转小，但自然风光类景区还是会受到一定影响，提醒游客在山区涉水景区浏览要注意安全，不要进入未开发的野景区。另外，密云古北水镇、怀柔雁栖湖、延庆八达岭等景区在假期前就预定较多，加上前往张家口、承德的游客叠加，京藏京承高速返京压力仍然不小。 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9月4号市属11家公园及园博馆全都对游人开放，累计接待游客量27.4万人次，是3号游人接待量的1倍。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号全天闭园的中山公园4号恢复开放。记者看到，公园南门内还遗留有部分帐篷、电缆、网线、警戒线等物品。作为电视转播用的横跨长安街的飞猫北面的固定铁塔也还没有拆除。公园管理经营科科长郑思光介绍， 因为广场活动一些撤除原因吧，南门还是封闭的。我们出了公告，包括我们电子屏上也显示了南门封闭。园内还有一些配合活动一些遗留的设施、垃圾，我们也是安排人员尽快恢复基本的人文环境。 3号晚上，随着阅兵人员的撤出，公园工作人员随时恢复原容原貌，同时也对花坛、花波、地栽花卉等进行养护，保证4号早晨6点钟，公园以最好的形象迎接游人。 从早上起来6点开门到10点半左右，我们接待游客量是应该在3000人左右，跟平时的6日基本上持平。 虽说下午的降雨对市民游园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公园里仍然有不少的游人。在北海公园东岸的纪念抗战胜利宣传栏前，尹女士对记者说， 我觉得内容啊还挺新颖的，也挺应景的，看到这个展板呢也是了解了更多抗战历史的知识。 市公园管理中心宣传处处长陈志强介绍，按照以往的规律，3天假期一般第二天的游人比较集中。 截止到下午3点呢，市属11家公园和园林博物馆累计接待游客27.4万人。我们安排的安保人员达到了3000余人，游园的安全舒适度是非常高的。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最正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灼伤墓园。为那些常年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被称为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我们的全部财物没收了之后，负责登记的人就对我们训话说，从今天开始你们就不算人了，而是号码，任何一个号码都可以随时被划掉。在这里你们只有一个出口， 就是那个烟囱。 现在您听到的是德国达豪集中营的幸存者沃切斯基讲述他当年踏进这座人间炼狱时的情景。这座德国纳粹建立的第一座集中营位于距离慕尼黑市近16公里的达豪镇。12年间，这里曾经先后关押了20多万囚犯，有4万多人在此丧生。那么，昔日的囚犯到底在这里经历了怎样的梦魇？除了凄惨的过往，这座罪行累累的集中营又给今天怎样的启示？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外语广播记者徐帅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来到达豪集中营，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焊在巨大黑色铁门上的德文标语，劳动使人自由。历史学家李德尔介绍说，这句标语从这里走出，同样也挂在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铁门上。 这句话是一个借口，德国纳粹当时就是以没有向社会做出贡献为理由，把各种人投入集中营。这句话更是一个谎言，因为这些人劳动了半天，最终没有能够被放出去，很多人一直做到死为止。 我来到这里寻找难忘的历史声音，但是历史学家李德尔告诉我，这里最难忘的声音没有留下影像资料，但是这个声音被深深地刻在达豪集中营囚犯的心中，这就是恐怖的脱帽声。 集中营每天早晚点名，点名之前的一个动作是脱帽，上万的囚犯要在同一个时间把帽子脱下来，那个声音是很大的。如果脱帽动作做得不整齐的话，就要一遍遍重新再来。在这期间，有些囚犯可能遭到羞辱和毒打，甚至被杀害。幸存者回忆说，这个声音在他们生命中有很深的烙印，即使是后来被解放之后，也常常被梦中的脱帽声惊醒。 这种精神压迫感不仅仅存在于历史学者的讲述中，在集中营的空场中心，我们看到了一组巨大的黑色雕塑，雕塑上七个只剩下骨头的人体，或躺或跪，向四方伸出了瘦的变形的手和脚，但一面巨大的铁丝网拦住了他们。这座1968年树立起来的钢铁雕塑就记载着囚犯们在这里绝望的历史。 当时这里的囚犯被虐待，被欺凌到已经丧失了活下去的意愿，他们甚至会自己跑向电网，然后让电电死，或者还没有到那个地方就被警卫用枪打死。当时呈现的就是这样附着在电网上的尸体的景象。 每年这里都会迎来各国参观者，在它的中央纪念碑上用五种语言书写了绝不重演四个大字，警示和要求现在的人们牢记这段历史。今年5月3号，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来到了这里，参加了达豪集中营解放70周年纪念仪式。 70年前这些集中营被相继解放，每个集中营都充斥着骇人的画面，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是的，我们绝不会忘记，为了那些死难者，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下一代。 对于历史学家李德尔来说，他把达豪看作是一个墓园，一个幸存者纪念的地方。 这里曾经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通过这里发生的事情，我想说的是，在未来这一切不能重演，人的尊严不可以再被侵犯，不能再被随意践踏。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9，接下来请听简讯。记者从北京地铁公司了解到，今天上午9点起到晚上10:30为止，地铁1号线天安门东站、天安门西站、2号线前门站封闭，列车通过不停车，请乘客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 记者昨天从北京铁路局了解到，为了满足中秋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9月25号到10月7号增开北京到上海的直4013次旅客列车。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北京市实现零火灾。 石景山雕塑园和古城公园的封闭围墙近日拆除，这两座公园原本每晚9点闭园，如今变成了市民游客可以随时参观游玩的街心公园，公园内景色也是尽收眼底。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以及西北部、东南部、西南部地区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东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艳、秦倩，播音员赵龙、加持，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东转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沃尔沃2016款 S60L 搭载 Drive E 发动机全新上市，更尊享2年免息金融支持，首付46,000，日供256元。详询沃尔沃北京经销商。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汽大众安心全屋。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用抗战胜利做主题搞促销，商品能不能这样卖？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邮票发售，不到一天就卖完。好，下面是详细报道。为了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9月3号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而且全国还首次放假3天。不过有不少商家抓住这个小长假的机会开展促销活动，这也引发了一场讨论。有人认为拿抗战胜利为主题搞促销不能接受，那纪念抗战胜利商家该不该搞促销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有听众在新闻热线的微信公众账号新闻热线特事特报留言称，他在一家商场看到有服装店正在以抗战胜利70周年为由头促销。这位听众表示，这是拿无数革命先烈的牺牲当作促销的主题，感觉不能接受。记者就此采访一些市民，不少人表示，如果购物时看到以抗战胜利为由头的促销，会觉得有一点不合适。 看着就有点歪曲了，是吧？ 歪曲， 这商品化了，不能拿这打广告。 抗战胜利就不适合你用这个来促销。 不过也有些顾客认为，抗战与促销并不冲突，一些活动还能够给顾客带来一些实惠。 我昨天因为看见打折，买了一个豆浆机。 搞这个促销也不代表那个不爱国嘛，你比如说消费的话，对，也能提高那个 GDP。 节日里商家通过促销来刺激人们的购物欲望，是一种十分普遍的行为。追逐利润是商家的本性，体现意义又是节日设立的初衷。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又该如何看待这次抗战小长假中的促销行为？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罗青评论说， 现在休闲经济和文化产业经济都是非常发达的，从全球范围内来说，只要是有假期都有可能形成一种对外的促销，这是无可厚非的。 当然，抗战胜利纪念日是一个让人们铭记历史、拥抱和平的日子。罗青也提醒商家， 这样的一个胜利纪念日，它是带有非常严肃的纪念意义。那么在任何商业开发和使用的时候，都要考虑，如果不能够很好的把这样的一种纪念中神圣和严肃的地方和文化概念用好的话，我相信这样的一种商业产品，它也会在市场上失去它自己的商业价值。 中国邮政三号发行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邮票，一套13枚，小型张1枚。由于交通管制原因，部分邮局4号开始销售。马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说，位于工体北门附近的朝阳邮票公司还没上班，购买邮票的队伍就排了几百米长。 这个场面啊是非常的火爆啊，虽说它是8点半才开始卖呢，但是在8点半之前这现场就排了得有400-500人了，也最早的有昨天晚上来排队的，也有今天早上2点就来排队的，这现场秩序还是非常井然的啊，有警察有保安维持现场，拉着警戒线，每次呢只进10个人，而且是发号进。我呢也是排了很长时间吧，那最后终于把这邮票给买到了，大家这个像我一样买出来之后都特别的激动，就是反复的欣赏反复的看都看不够。 记者下午联系到朝阳邮票公司工作人员表示，由于上午排队人数比较多，每人只能购买一套邮票，目前2000套邮票已经销售一空，还剩少量的小版票和邮卡， 但是现在没有整版的册子了，现在只有带一个小版的册子是190的，然后还有一个邮卡、是13枚票的里头19.6块。 哦，13枚票就没有那个小型章是吧？ 没有小型章，对。 然后现在还有在排队的吗？ 现在陆陆续续还是在有人来，他应该不算是排队。 您刚才说的那个小版册子和那邮卡还多吗？剩的 不多。 那这个还有限购吗？就一人买几套那种，有限制吗？ 我现在不限购，因为现在不需要排队了。 如果您还有需求，请及时到附近的邮局咨询购买。有媒体报道，历年发行的纪念抗战胜利的邮票售价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纪念邮票不仅有收藏价值，也有升值空间。也有藏家表示，收藏抗战胜利纪念邮票价值超过价格，是为了铭记战争历史，缅怀先烈，同时也可以更为生动地教育下一代。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龚健，主持人刘佳，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时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就送免费车辆保养，机油机滤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睡得好，睡得香，早人安神液帮您忙。同仁堂早人安神液治疗头晕、失眠和健忘。 来关注路况，目前受到木樨园桥西向东的方向出口车多影响，杨桥到木樨园桥向东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首城明路时还有充100送80，再送1000元接送接礼券。没错，坐神州专车不止安全还更便宜。 我是吴秀波，专业司机，专业车辆，要安全我只选神州专车。 农行推出易商管家电子商务服务平台，集商品在线销售、订单多渠道支付、供应链商城运营、财务管理为一体，为企业提供定制化电子商务金融综合服务。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大额存单8月28日至9月8日，30万起存，利率基准上浮40%，3个月、6个月、1年、2年、3年期，多期限选择，固定利率，安全性高。详询95559交通银行。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在深夜，世界风云尽收眼底；在清晨，动态生活一一展现。AM 8-28，FM 101.6，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大视野。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新闻